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龙骨焚香第四篇，山胆第二集。大锅灶的早饭已经齐备，山风推裹着饭香涌向崖边。孟劲松离开之后，围观的人群也开始三两散去。再壮观的场景看到了也就可以了，反正看得再久也不会看出花来。神棍有点心神恍惚，被人群裹带着往回走，听到边上的人议论纷纷，不是在讲如何放绳下崖，就是在聊飞狐怎么厉害。沈邦和沈万古早挤到了神棍身侧，左右门神般的夹着他走。这俩早上起晚了，没能紧跟神棍，现在求表现已经迟了，但依然摆足了架势。到了警戒线边上，沈邦殷勤地压下线，让神棍先跨。神棍魂没留意，犹在喃喃自语： 飞狐，这个飞狐， 哎，对对，咱们湘西的飞狐啊，怪吓人的，剪刀手啊。 飞狐的学名叫红白无鼠，严格说起来，飞狐并不会飞，但它身躯两侧到前后脚之间长了相连的皮膜，张开皮膜时就可以从高处向低处滑行，还可以自行调整滑行的方向和路径。这些倒谈不上可怕，可怕的是这货的直爪相当锋利，比剪刀还好使，并且有个怪癖，见到绳索必会去剪。解放前，湘西山里的采药人谈起飞狐来无不咬牙切齿，费尽千辛万苦坠了绳子下崖，一条命颤巍巍悬于半空。好嘛，这畜生过来了，直爪优雅一滑，咔一声把你绳子给剪了。这是剪绳子吗？这杀人呐。所以不止采药的，这儿的人下崖都有个习惯，要么伸缠两根绳索，这样被剪断了一根之后还有机会靠另一根逃命，要么是在绳索上套上竹筒，绳索多了重防护，就不容易被割断了。但不管哪个法子，都只能应对单只的飞狐，倘若是乌泱泱一大群，别劳烦人家动爪割绳了，自己往下跳吧。神棍终于想起来了， 不是不是，怪不得觉得耳熟，《山海经》里写过飞狐。 山海经？哦，就是那个胡编乱造的书啊。 你说谁是胡编乱造的？ 就是那个是《山海经》，不是捏造了很多妖魔鬼怪吗？ 沈邦比沈万古机灵，一见神棍气的脸上的肉都在抖，钢配的眼镜都快架不住了，赶紧冲着沈万古使眼色，又拿话圆场。 哎，人家不是捏造，那是文学创作，乘着想象的翅膀造就出一个山海的世界。 啊，对对对，是我记差了，山海经确实写得不错，非常感人。 如果不是沈邦猛冲他眨眼，他大概还要点评一下男女主角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。神棍的气消了一些。 你们不要觉得山海经是胡编乱造，史记里提过这本书，司马迁都不确定这书成于何时，是谁写的。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上古时代的地理方志，而且这本书单从结构上看就非常的诡异。 山海经还有结构？ 据说这山海经应该包括三部分，山经、海经、大荒经。山经、海经好懂，普天之下莫过于山海嘛，但这大荒指什么就不晓得了。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和山海并列，但比他们还要荒芜，还要奇异和难以琢磨的所在。但是 啊，但是你去翻阅大荒经，会发现内容非常混乱，跟大荒没什么关系。除了几篇黄帝战蚩尤、鲧禹治水之类的上古神话，大部分也是讲海的。比如大荒东经开篇就说东海之外，而大荒南经开篇就是南海之外。 既然大荒经也是讲海的，干嘛不直接归入海经呢？ 哎，嘿嘿，显然小邦邦是认真听讲了。没错，古人也发现了，既然大荒经也讲海，也就是全书都在讲山和海，所以把书名定为山海经。可以想见，如果真的讲到了关于大荒的部分，那么这书应该叫山海荒经。说到这儿，问题来了，写书的人至于连简单的分类都不懂吗？明明该是海的部分，为什么挪到大荒经里去呢？ 为什么？ 我猜测，哎，这是我的假说啊，神棍假说。原本的大荒经出于某种原因被抹掉或者销毁了，真本其实早已经失传了，只留下大荒经这个构架标题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把海经的几篇硬挪了过去凑结构。 棍儿叔，高见呐，听起来有那么点意思。沈邦倒吸一口凉气， 神棍颇为沾沾自喜，但还没忘了主题。 咱们回到正题，你不能粗暴地说《山海经》里的异兽都是捏造的。比如说，里边记述过一种兽，叫状如豚而有牙。豚知道是什么吗？豚就是猪的意思。 样子像猪而有牙，这不就是野猪吗？ 哎，很好，对答渐入佳境。嗯，还有一句叫孤逢之山有兽焉，其状如虎而有翼。 飞虎。 所以这飞狐很可能是从上古一直繁衍至今的。而且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它为什么有割断绳索的癖好呢？ 哎，这倒没深究过，这小畜生心理变态，专爱报复社会呗。 想想就来气，一般动物都怕人，你即便招惹它，它都不一定敢来招惹你。这小畜生怪异，人家好端端放绳下崖，又不是去捉你的，隔了十八丈远他非得特地过来把人家的绳索给割了，欠不欠呢？ 你们说他会是被人驯化成这样的吗？哎，我的意思是，古早时候被驯化，以至于这种脾性代代相传成了习性。 不是吧，驯化他跟着缺德事儿干嘛？不让人下牙呀？这牙底下是藏了什么宝吗？啊？ 没错呀，这牙底下是藏了东西。 孟千姿一行到傍晚时才上了崖，即便先后派了两小队人沿途接应，且随时都能通过卫星电话联系，孟劲松还是悬了一整天的心，生怕电话一挂，白水霄的余孽就会阴魂不散，再度缠上孟千姿。于是每隔不到半小时就会拨过去问进展。但这是丛林赶路，又是抄的近道，避免不了攀爬坠掉，半个小时压根不会推进多少。到末了，孟千姿都被问烦了，说他 是不是除了打电话就没别的事做了？ 当然是了，这么一大群人住在崖上，没你无法动弹呀。千姿呀千姿，你可是碧山社的一张平安符，是主心骨定心丸， 没你开道啊，这头连 SRT 挂绳都不敢往下放，怕被飞虎给劫了。不过这话呀，也就在心里念叨念叨，哪敢说出来。 终于盼到孟千姿出现，整个营地都扰动了。昨晚的洞山兽已经传得神乎其神，多少人扼腕自己没有这眼福。看到秋洞几个挂着彩一瘸一拐，不说同情，反羡慕到近乎嫉妒。 千姿，千姿，千姿，来快披上来。 新慈胳膊上搭了件外套，一溜小跑，反赶在了孟劲松他们前头，隔了老远就喊着，进了又抖开外套。 哎呦，看看他这衣不蔽体的，急需我出面挽救形象。 我很狼狈吗？ 孟千姿趁着新慈帮自己穿外套时低声问了句。新慈也压低声音实话实说， 气色不好，黑眼圈都出来了，但是吧，是另一种风格，还不错。 说话间目光落到了孟千姿大腿的绷带上，这绷带本就是衣服胡乱撕旧的，这一路攀山穿林，一天下来脏污的不能看且不说，血都有些浸出来了。心慈如被蝎子蛰了一口。 哎呦我的天哪，你这样伤口会感染的。哎呀，走，我给你处理一下。 心慈半推半拽着孟千姿，没走两步迎头撞上孟劲松他们，又是一轮殷切问询。末了众星捧月一样，一大群人急急拥着孟千姿回帐篷了。这闹哄哄的场子很快清静了，只剩了江恋一个人。江恋都没太反应过来，刚上了崖，气息还没喘定，一群人簇拥着孟千姿走了，又一群人小心翼翼地把秋洞几个受伤的给搀扶走了，唯独没人招呼他，大概是因为不认识他，偶尔有几个眼尖的认出来的更不会过来打招呼了。拽过同伴交头接耳， 哎，那个不是绑架孟小姐的人吗？ 哎，我看看哪儿呢。 哎，对啊，他怎么来了？ 哎呦，还真是啊。 就是啊，他来干什么？ 可不是吗？ 谁把他弄过来？ 他怎么也敢来啊？ 没人知道该不该接待，又该用何种姿态接待江恋。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会去请示孟劲松或者柳冠国，但那两人正围着孟千姿忙呢，顾不上其他，于是江恋就被晾在这儿了。他有点尴尬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投注过来的目光渐渐不太和善，这也在情理之中，谁让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人家的头给绑走了呢？只好自嘲地笑了笑，又笑笑。过了一会儿，终于让他发现个好玩的。 哎，我杵在这儿像根鬼针，而夕阳的光斜打下来，在地上拉长影子，如同日晷。再杵得久一会儿，影子应该会像时钟的走针一样，慢慢地往一侧偏移吧。 他盯着看了会儿，自己都觉得无聊，又放弃了。想了想，伸手进兜，掏出一小节枝叶来。这是昨晚孟千姿给他的。草药也真是神奇，嚼烂了敷到伤口上，轻微痛痒之后极其舒爽。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江恋掐了一节留下，现在看来真是掐对了，不然真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。江恋抬眼环视四周，林木还算茂盛，要不然按照这样子去找找看吧，反正今天还要换药，总比干站在这儿没人搭理要好啊。于是接下来不少路过的山户都看到了江恋忙碌的身影，有时探高，有时伏低，有时往东，有时又走西，因此更没人搭理他了。盲人勿扰吗？孟千姿终于回到自己的地头，无数件事儿待办。不说别的，他都两天没刷牙洗脸了，全身上下又是血又是泥，摸上去一片胶黏。不能讲究的时候自然要忍着，但能讲究的时候还不往死里倒着吗？于是连饭都顾不上吃，先洗头洗澡，再清窗换药，一轮忙完，天已黑透，终于换上套舒服干净的衣服，一身清爽的落座。边上新慈还在给他拆眼膜的包装纸，那感觉脱胎换骨，那惬意神仙也不换。 孟劲松端了个托盘进来，里头是孟千姿的晚餐，大小碗碟从主食到荤素菜到羹汤一应俱全，味道一定不错。但嗅了嗅，孟千姿就已经食指大动了。新慈揭开一片眼膜，小心翼翼地帮孟千姿贴上。 千姿，老孟他还不想带我呢，我死乞白赖跟来的。不是我说啊，要不是我把你的衣服和日用品都给带上了，这荒山野岭的你上哪儿找换的？ 那是。 孟千姿心情舒畅，听什么都在理。孟劲松没好气地瞥了新慈一眼， 切，这太监就是太监，紧急时候派不上用场，事态一平稳，这就在这作妖了。千姿呀，给你开了个小灶，你是病号，得吃好点。 嗯。 孟千姿侧了下脸，方便新慈给他贴另一侧的眼膜，忽然想到了什么。 哎，江烈安排下了吗？他跟秋冬一样也受了伤，吃喝什么的要照顾点。 江烈啊，好像是安排下了吧。 孟千姿抬眼看他，他跟孟劲松太熟了，光听语气就能知道事情办没办好。安排下了就是安排下了，加个八字几个意思 啊？不是，我没太注意，这不一直在这头忙活呢吗？应该是刘冠国安排的。 不要应该啊，你叫他过来问清楚了。 孟劲松走到门边，让人把柳冠国叫进来。柳冠国一头雾水， 这我没看见他呀，我以为是孟助理安排的。 你以为他，他以为你。那人呢？现在哪儿去了？ 这么大人总不会丢了呀，营地里这么多帐篷，兴许是在哪儿歇下了吧。 孟千姿拿下眼膜，长身站起。 怎么可能，江恋这人没有伸手去讨的习惯，昨晚我就看出来了，宁可把伤口草草包扎，也没向秋冬要过一枚一枝的草药。这是山鬼的营地，没人招呼他，他会自己找地方歇下，指不定在哪儿吹凉风呢。 江恋攥着一大捧草药翻上崖口，这草药特别挑地形，崖上没有，低处的斜坡边倒是不少。才走了两步，一抬头，面前立了条黑影，江烈吓了一跳。不过借着营地的太阳能射灯，他很快看出这是孟千姿。孟千姿大概洗漱过了，长发披散着，夜风拂过时送来香香的味道，挺清爽的。江烈跟他打招呼：“ 孟小姐， 去哪儿了呀？都没人看见你。” 这语气该不会是怀疑我去和白水霄勾结了吧。 江恋心头咯噔一声，他扬了扬手里的草药。 哼，伤口要换药，我去采点备用。 昨晚用草药是迫不得已，大家身上都没药品，现在都到营地了，什么都不缺，随队连医生都有，你还去采草药。 这个用着挺好的，纯天然。 哦，吃了吗？ 吃了些浆果，也不是很饿。 孟千姿应了一声，有意无意的目光掠过江恋的小腹，不知怎么的，江恋有点心虚，下意识挺起了肚子。 不愧是亲生家养的肚子，没给我掉链子，要是不合时宜的咕两声，那就尴尬了。 那你今晚住哪儿啊？ 哈，看来是不准备安排我住了。 甘爷给他讲过做客的道道，一般你去人家拜访，人家若真心想留你住宿，不用你提，早热情张罗上了。倘若没有留你住宿的意思，就会客气地问一句，你今晚住哪儿啊？潜台词是，我这儿可没地儿给你住。江恋笑了笑，很是无所谓的朝周围示意了一下。 嘿，哪儿不能住啊，是树就有床，前两晚都这么住的。 哦，那挺好。 孟千姿转身回帐篷，走了两步又停下。 待会儿我让人给你送瓶驱蚊水来，野地里蚊虫多， 记得多喷喷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